正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访问的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6月6号在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会见了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同志，并同他进行了交谈。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崔泰福同志郑重地向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同志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亲切的同志问候和口信。阮富仲同志表示深深地感谢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亲切的问候和口信，并请代表团团长向金正恩同志转达他自己由衷的同志问候。他说，尊敬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的卓有成效，对此再一次表示热烈祝贺金正恩同志。他还说，越南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胡志明主席和金日成同志所缔造的，是在两国好几代领导人的深切关心下一直发展良好的，并强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朝鲜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是越南党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立场。会见时在座的有我国驻越特命全权大使、越共中央委员、越共中央总书记助理、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和有关干部。